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咁我哋成上文呢，就系、是、解释过观世音菩萨就系、是、所谓寻声救苦，咁亦都解释过应以何身得道者，即言何身而为说法，所谓普门示现啊，呢两个问题之后呢，咁啊说明观音菩萨是有这个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能脱众生的苦难，布施众生的无畏。所以到这个时候呢，那无尽意菩萨就同佛讲，就要供养呢是观世音菩萨了。那直以呢就是结法缘，那亦都是呢是众福。所以话无尽意菩萨就白佛言，白就系品白，就同佛讲啦。嗱，咁未曾同佛讲话以前呢，就首先咧就尊称佢一句，佢话世尊，即系话佛啊，咁就系我哋平常人呢啊，请人家帮自己做事。我哋都要先咧叫一声人哋咧系某某，咁人哋先就好知道咧系同自己咧系讲话。咁啊，家下无尽意菩萨咧亦复如是啊，将要同佛讲话，所以首先咧就系、是、尊称佛一句，佢话世尊啊，佢话我今就当供养观世音菩萨，他说我现今呢就是应当要供养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菩萨一方面可以寻声救苦，一方面可以普门示现，所谓功德无量，能够布施众生的无所怖畏，令众生离苦得乐，有如是个伟大的宏愿啊，广大的功德。所以我哋咧就应当要供养观世音菩萨。嗱，咁啊，平时讲供养咧就系修福，咁啊亦都可以讲咧系如果以法供养而法修行，就系、是、修智慧。嗱，咁啊亦都说明啊，我是一个学佛的人，对于这个修福以及修慧呢是很重要的。那我们通常讲修福就是布施结缘，那么修智慧就是属于诵经拜佛，认真是忏悔，那么业障除，我们的智慧光呢就显露了。那咁啊，如果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又唔修福，又唔修智慧啊，日后咧就唔可以成就啊福慧两足尊之佛啦。咁啊，所以咧，我哋一定咧就系、是、要啊修福，亦修慧，就千万咧唔好咧选福。嗱，我哋好多人咧，无意中啊，佢选咗福啦，唔知噶喎。呢、这个唔规定咧，有钱佬就抑或系穷光蛋，有钱冇钱咧，所谓呢啲咁嘅无病嘅坏习惯咧，好多人在不知不觉间咧系选福嘅，所以我哋咧就要留意啦。嗱，好似我哋朝头早刷牙，嗱咁啊，有啲人咧佢就好惜福。咁啊，佢装咗一杯水，咁啊闩咗个水喉，咁然后先至咧用个口啊含一啖水咧，咁啊咕噜咁啊攞个嘴啦，咁就嚟刷牙啦。咁啊刷到干干净净啦，要用水浪口啦，咁啊先至再开水喉，咁样咧就释放，就唔会嘥好多水。 但是有一类人呢他就不是的，他就开了个水喉，那么含一啖水之后呢咕隆咕隆咗要刷牙啦，那么个水喉就照开的喎。如果大家有咁嘅習慣嘅啦，以後你應該要改過，因為你刷牙有啲人都幾煙尖嘅，可能刷過五分、刷過十分，咁啊呢個本嚟保護個牙齒咧係啱嘅冇錯，但係你諗下個水喉開咗十分啊、五分啊，你話漏幾多水啊？如果你開得細嘅都仲好啊，最緊要開得大嘅咧，唔係一次半次啊。你一世人几十年啊，由你开始识得刷牙，直至到死嗰日啊，如果你都系咁嘅习惯咧，咁人你话浪费几多水啊？咁啊，第二世咧，你想唔生到非洲冇水嘅地方咧，都几难啊！吓嗱，咁啊，所以呢点咧，我哋就要惜福，就唔好啦吓，浪费嗰啲食水啊！你有钱交水费都好小事，但是有阵啲天旱啦，冇水啦，你冇水用得几凄凉噶。咁所以我哋咧，如果冇咁嘅习惯，就恭喜佢；如果有咁嘅习惯咧，我希望你哋从今以后啊，系改过啊。你湿一啖水，吐出嚟刷牙啦，咁你刷几耐冇问题啦，你就生咗个水喉。等到你认为刷干净啦。啊、要朗口啦，咁先就开水喉嚟朗口，咁样就唔好啦，浪费嗰啲食水啊，唔系真系日后啊，生到嗰啲冇水嘅地方咧，你先系知道凄凉啊！嗱、啊，我哋中国咧，朝五台山咧，家下好多人都去过嘅，唔好话讲别啲，去朝过五台山嘅人系啦，如果你即日去，即日离开，咁又唔同。如果你去做功德啊，住过三几日咧，你就知道啦。咁啊，嗰啲小和尚啊，要行到唔知几多支石啊，你就话讲石几多碑啊，我哋就讲埋几多里啦吓，先至担一担水翻嚟，每人分一桶。嗱，咁啊呢一桶水就喺日噶啦。啊，你冲凉又好，洗面又好，饮又好，其实一桶水边算够啊？如果我就在这些有水的地方一桶水都不够洗个面，但是五台山已经当你是贵宾的了。如果你不是外来的贵宾，本地人未必有一桶水用。那么他们通常一世人冲一次了。是什么时候呢？所谓男人娶老婆，女人嫁老公，咁啊人生大事啦，咁啊就冲盆凉。平时啊都系咁啊，搵个手嚟捽下抹都冇啊。如果有脑泥咧，就搵个手咁啊捽下，捽咗嗰啲脑泥咧，搵条手巾一拍，咁就算噶啦。咁所以我哋要释放。嗱咁啊，从前咧有位老修行，咁啊佢啲应该都属于咧好好修行噶啦。咁佢修啲乜嘢行呢？佢就念佛，咁一生人都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咁佢养只猫，咁呢只猫咧非懂性嘅，咁猫同狗咧都应该同我哋嗰啲人咧好有缘，好隔得嚟。咁呢只猫就好懂性啦，咁睇见个主人啊成日咁样念经咧。咁佢就总系跟住佢转住佢，跟住个主人咧念经，起时念阿弥陀佛，佢懂唔懂啊另一件事啦。总之佢见到个主人念佛咧，佢就跟住个主人个脚下边，咁主人企佢又企，主人行咁佢又行。咁但系佢呢个主人咧就有人习惯喜欢饮茶，嗱咁啊喜欢饮茶咧。就本来冇罪过，咁啊饮茶饮水啦，系人都不可缺少啊。但系佢有个坏习惯，每每饮得半杯咧，佢剩翻一半杯咧，佢就倒咗去啦。啊，咁啊日日都系咁，咁就变咗佢一世人咧，都唔知倒咗几多嗰啲茶水。啊，次次都系咁，啊斟一杯茶满满， 等佢攤凍咗啦，咁佢飲得幾啖咧？啊，剩咗一半佢就唔飲啦，唔飲啊凍咗啦，陣間咧啊，佢認為唔新鮮啦，咁就倒咗佢，又斟過，咁啊杯杯都係咁。咁後來佢死咗，佢本來念佛就生西方啊，佢應該生西方嘅，一但係佢咧就落到地獄見阎羅王。咁但係佢冇咩罪過喎，佢唔係大奸大惡做咗啲咩大嘅罪業，所以佢雖然落到個地獄咧，佢唔使受呢個地獄苦，只係阎羅王咧幫佢傾下偈。咁啊傾啲咩偈啦？咁啊佢自己啊就覺得啦嚇，我一生人念佛應該生西方的，為什麼會來到地獄的地方呢？那他正在疑惑的陣時候，那阎羅王就開聲了，他說沒事，他說你們應該生西方，他說所以呢你不能夠去落到來這個地獄見到我呢都不用受苦，因為你不是大奸大惡。現在呢我有一個問題問你，他說你生平就是喜歡飲茶，但是每每裝一杯茶呢飲得個兩啖一半呢，等一陣間凍咗呢你就倒咗佢唔要啦。咁你一世人啊積積埋埋呢，嗱你睇佢就指一支旁邊啊有一個池，咁呢個池呢裝滿都係佢倒咗啊嗰啲嘅茶薑，飲咗半杯呢咁就倒咗啦，咁積積埋埋一世人啊，咁就旁边有个大池，都唔知几深嘅，一池都系嗰啲茶水。佢话嗱，你本来就生西方，但系之所以仗住你不能生嘅咧，就系呢个坏习惯，你浪费食水。咁啊，唯一嘅办法咧，你想生西方咧得，你谂计仔饮晒啲池水，咁你就即刻生西方咧，你就唔使落地狱噶啦。哇，咁佢一睇呀呢个池水真係眼眉都皱。乜咁大个池水点飲啫，家係呀。咁个正在愁眉苦面嗰阵时呢，咁有个小鬼王啊就嚟到啦。咁亦都叫出佢个名。咁佢话你有咩困难啊。咁当时呢呢个出家人呢乜奇啦。我又唔识你，点解你识我个名呢？咁啊，原来呢个鬼王咧就报上名来啦。佢话我啊，唔系别人。佢话我就系生前未死以前咧，嗰只猫，你所养嗰只猫。因为你念佛啊，我成日跟住你。你每次念佛咧，我就跟住你噶啦。咁啊，以此啊，听你念佛嘅功德咧，就唔使堕落做畜生。咁啊，升高咗一级做鬼。做鬼咧就系做鬼个王啊，即系做我头。咁佢话我睇见你眉头皱皱一个人咁树，咁你有咩困难咧，主人？嗱，咁如果你有咩困难，话俾我听啦。咁啊，如果我能力做到嘅咧，我帮下你啦。咁啊，呢个出家人咪照样咁啊，话俾佢听啦，有啲咁嘅困难。咁啊，当时呢个鬼王讲，嘿，佢话咁啊容易啦，话你唔好忧心。他即刻下个命令，叫到成千上万嗰啲鬼仔鬼孙啊嚟到，一人饮一啖，咁啊将嗰池水咧就冚唪唥饮晒佢。嗱，佢话得啦，啲池水干咗啦，咁啊阎罗王就要啊你干呢一池水啫，我冇规定咧，一定系要你饮啊，别人唔可以代替啊嘛。嗱，即刻冇咗啦，咁啊阎罗王出现啦，佢话系冇错。总之你饮咗呢一池水干咗，你就可以往生西方啦。嗱，咁啊呢个故事啦，就系说明啦，我哋供养布施结缘就系修福。嗱，但系我哋平时你嗰啲小动作咧，都要注意啊，唔好咧系损福啊。所以嗰啲老人家咧，佢又即使一块草纸或者一条绳。咁佢都執埋呢收收埋埋。说不定有阵时呢会有用的。呢啲都系积福啊。咁所以头先我讲呢个故事啦，如果大家有浪费水嘅习惯呢，快啲要改过。而 如果不是真的，但是生到没有水的地方，你就知道困难。所以我们供养就是修方，所以说现在无尽意菩萨说，他说世尊，观音菩萨既有如是的威德神力，我们应当要供养观音菩萨。那么供养观音菩萨的什么呢？他就即戒顶众宝珠璎珞，就价值是8000两金，就以二与之。当时无尽意菩萨呢，他颈上挂到很多这个珍珠宝物璎珞，他为了供养观音菩萨呢，他就即时在他自己这个颈解下一条呢所谓众宝珍珠璎珞穿成一串的所谓宝物，它的价值呢就是8000两。千两就是1000两，10个1000两就是10000两，100个1000两就是100000两黄金，都挺值钱下的这一串所谓众宝珠的璎珞，值得10000两黄金的价值。咁以时价呢都唔简单啦，都好多钱啦。咁以与之就供养呢係观世音菩萨。呢个呢就从事上呢个表面讲。到呢处呢我就可以表化。点样叫做表化呢？呢个颈就係响我哋呢个人呢最主要个部分。就是连贯这个上边的头，以供下边这个身体。如果这个颈断了，那么这个人是肯定死定了。所以这个颈就不可以受伤，尤其是接近这个喉咙的地方，因为它连贯这个头部和这个下身。那么既然它连贯这个头部和这个下身，咁啊，佢就在乎呢个中部啦。咁啊，就表示咧，我哋呢个中道嘅理体。咁啊，呢个中道理体咧，不落于呢个空，亦不落于呢个有啊。就系空有不二嘅中道。就譬如呢个颈，虽然佢唔系头，亦唔系个下体。但是它连贯呢这个上边的头与下边这个体，所以这个颈呢就表这个中道佛性。中道佛性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呢本来具足，在法华经叫做诸法实相，在灵严经呢就叫做如来藏性，在金刚经呢就叫做实相波野，在花严经呢就叫做一真法界，圆觉经呢说它为圆觉妙心。咁我哋睇经呢研究佛学啊，你睇到呢啲咁嘅名词，部部经所讲呢係唔同，其实呢就係我哋嘅佛性。咁啊，众宝珠璎珞就系表乜呢？就系表示咧呢个界定位。咁啊，呢个颈就挂到呢个宝珠璎珞，咁啊，呢个颈就好庄严啦，成个人啊都好高贵啦，就系表示啊，我哋呢个中道嘅理体。我哋众生呢个佛性要以呢个界定位啦去庄严，如果冇咗呢个界定位去庄严，我哋呢个中道个佛性啊，我哋就会堕落，就唔可以成佛。就系如同啊，我哋个颈，人人都有一条颈，如果你冇呢个价值8000两金啊！这个珍珠璎珞挂上去呢， 咁啊呢个人表得好平凡，亦都唔系好高贵啊，证明佢唔系有钱啦。嗱，咁啊如果呢个人咧真系有一条啊价值8000两金嘅宝珠璎珞挂喺个颈上，你想话呢个人系穷佬都冇人信啦。咁咪一定系有钱，而共咧系高贵。咁啊，说明我哋众生虽然系具足有呢个佛性，具足有呢个中道理体，可惜咧冇呢个界定位去庄严，所以咧系流转生死啊！有时系做人，有时是做天，有时是堕落地狱饿鬼畜生，总之呢就是六道轮回，都是由于我们没有这个界定位庄严，做这个种种的罪业，因为做了这个种种的罪业，由业感报啊，所以就受这个种种的生死痛苦。那么好像什么呢？好似一个打金师傅啊，一间金铺，咁啊，梗有一个打金师傅嘅。嗱，咁啊，呢个打金师傅咧，你俾啲金佢啊，佢就可以打出所谓十二生肖，牛仔啊、马仔啊、猪啊、狗啊、老虎啊、蛇啊、兔仔啊、老鼠啊。啊，同埋呢个狗啊、马骝啊、羊啊、鸡啊，嗱咁嘅十二生肖咧，佢打得似模似样，嗱亦都好多其他女人所用嘅，所谓金戒指啊、金额啊、金链啊，总之咧奇奇怪怪、形形色色嘅，佢都可以打得出。嗱咁啊，如果呢个傻嘅人啊，他就只是看他的器皿件件不同，他就不知道他是金。但是如果这个聪明人呢，他就不会看的种种器皿件件不同，但是他了解呢件件都是金、啊、等于说呢是值钱的东西，他知道的本体就是金，件件金器的本体就是真金，无论你怎样去烧，怎样去用，它都不会变质，就是十足十，100%。香港人所谓四条狗啊，是9999正式的黄金，那么不会有变到。但是变的呢，就是这个打金师傅，就是他的做作，他喜欢做什么他就做乜嘢，可能做戒指，可能做金额，可能做金链，可能做出十二生肖，是由他一个人一手做成。但如果等到一用咗佢咧，乜嘢都冇啦，佢就系一嚿咧纯正嘅黄金。嗱，咁呢个打金师傅咧，就系我哋众生所做呢个善业。一个恶业，这个黄金呢就譬如我们这个佛性的本体。那么这个打金师傅能够以这个黄金打出种种不同的器皿器具，就譬如我们迷失了自己这个本性，所做的罪业由这个罪业呢就是招感有所谓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假如这个打金师傅他觉得呢，既然打出这些金器卖不出了，或者古老的那么多、啊、那他就将那些金器用了它，他重新呢再来做过那些呢所谓持款的啊、就或者未曾做以前呢，他还归这个全部是真金的本来面目，就没有了一切种种呢形形色色的差别上了。那就譬如我们众生啊，假如是依佛的教导， 首先咧就持戒，以戒修行。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啊，由于持戒之故，我哋样样守行为、守规矩，唔好乱做去犯戒。咁啊，约束我哋呢个身心。然后我们这个心呢才就可以定下来，我们的心既然定下来，就可以、啊、生一种智慧，那么这种智慧光明就可以发生一种力用、啊、就破除我们这个烦恼黑暗，到此呢就还归呢我们的本体了。就好似无尽意菩萨呢个颈上啊，咁啊挂到呢个珍珠嘅璎珞，咁啊庄严呢佢自己呢个色身，成为呢系最高贵。咁啊，我哋如果修呢个戒定慧，以呢个戒定慧去庄严我哋自己。这个佛性令我们这个佛性没晒业障，光明普照啊，那么我们呢就是现成个佛，所以诸佛所证又是证此佛性啊，我们众生所迷亦是迷此佛性，虽然是迷而未有少啊，诸佛证亦未有多，不过迷时呢始终是失了，其实一念觉悟就是现现成成，所以始终的珍珠璎珞挂在颈上去庄严，就是譬如我们以这个戒定慧的力去庄严呢我们自己这个佛性的本体，那就叫做即解颈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啊，就以以与之。他就作事那是无尽意菩萨，他在这个颈解下这一条宝珠璎珞之后，他就跟观音菩萨说，他说人者你受此法师的珍宝璎珞，人者呢就是菩萨，同这个菩萨呢彼此互相呢的称呼为他们人者，所以经常说他说菩萨相见都敬如世尊，我们学佛行菩萨道的人相见呢彼此互相尊重对方呢如同尊重佛一样，所以这个人者呢就是菩萨与菩萨之间一种的称呼，因为菩萨就是以度众生为事业，行菩萨道者一定要度众生，那既然要度众生就一定要以这个仁爱之心，即是大慈大悲，那我们爱护众生度众生都尚且来不及，何况我们啊会伤害这个众生呢？那么既然我们不会伤害众生，那么当然就称为他们仁德了，那么所以儒家称为他们仁爱啊，佛教呢就是叫做慈悲，就是不杀生，那么所以观音菩萨他是大菩萨摩诃萨，而无尽意菩萨呢亦是大菩萨摩诃萨，所以自己的称呼呢彼此尊敬，就是叫一声呢是仁者。他说受此法师珍宝璎珞，我们应该就接受我这个法师的珍宝璎珞。那么其实呢珍宝璎珞就属于财宝啊，那财宝就应该呢就是财师，那么为什么这处就叫他为法师呢？那么我们讲经的人呢就一定要呢解释得清楚的，就因为菩萨 对于这个财物布施之时，所谓三轮体空啊，咩叫做三轮体空呢？就是他作观，既然呢冇呢个能布施的我，能布施的我啊系假合，所谓四大和合而有呢个我，咁啊既然成就呢个菩萨位啦，早已经系无我啦。金刚经所谓无我相啊，咁啊冇咗呢个能布施之我啦。嗱，咁啊我既然无，我个对方就系人相。咁啊，如果从对方自己嚟睇咧，佢亦系称为我啊。不过咧，我哋咧望于呢个地方就系叫做人。嗱，我既然不可得无我相啦。咁啊，对方亦系无我相啦，咁啊，我望于对方咧，就即系无人相。嗱，咁啊，既然冇能布施嘅我，亦都冇咧所谓接受我布施嘅人，咁啊，当然咧，中间啊所布施嘅呢个珍宝璎珞啊，咁啊，亦都系因缘和合而成。亦都是用这个种种珍宝呢是造成离开这个种种的珍宝璎珞啊，哪处有成串这个珍宝璎珞可得呢？那么亦都无中间的所思之物。那么既然无这个能布施的我，亦无这个受施之人，亦无这个中间布施之物啊，所谓三轮体空，你怎样能够做到这个三轮体空呢？就是依法修行，你因为依法去修行才可以得到无我无人以及无这个所布施之物。若果不依法修行，处处执着，处处计我，就有我，有我就有人，有人就有这个所谓布施之物，三轮不空啊。当然就不是属于这个法来的布施了。现在了达无能布施之我，亦无接受我布施的对方的人，亦无有啦，我所布施的物啊，三轮体空，完全呢是这个佛法的滋润，而令我所修这个观门得以成就。那么这种呢就是属于这个佛法那种的力量，你能够做到三轮体空啊，所以名为它的法师。所以说你应该呢要受持这个法师的珍宝璎珞。那时观世音菩萨就不肯受持。那么当时观世音菩萨呢，他就不肯去接受。那么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他仁者问我等故，就受此璎珞。嗱，咁啊，既然观音菩萨唔肯接受啦，咁所以咧，无尽意菩萨啊，再同观世音菩萨讲，佢话仁者啊，你应该怜悯我哋呢啲苦恼嘅众生，你就应该咧去接受我呢个珍宝璎珞，接受咧我嘅供养。咁啊，点解观音菩萨唔肯啊去接受呢？咁啊，因为当时啊，我哋成相文系无尽意菩萨同佛讲，我现在应该咧系供养观世音菩萨。嗱，咁啊，佛呢冇反对，佛呢就等于话默默呢系接受无尽意菩萨嘅意思，要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么所以现在呢，观音菩萨呢亦都要呢 等佛呢是出声，咁然后呢佢先至呢肯接受，所以呢佛呢就告呢个观世音菩萨，告话以时啊，咁正当呢无尽意菩萨为人者问我等故，你应当受此璎珞。嗰个时候呢佛啊就同观世音菩萨讲啦，佢话佛告观世音菩萨，你当问此无尽意菩萨，你应该呢你怜悯啊此个无尽意菩萨，同埋呢个四众就係比丘、比丘尼、优婆塞就优婆夷，以及呢个天龙夜叉拳他婆、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喉罗佢人，以共非人等故，呢个天龙八部啊，而受是璎珞，你接受咧呢个璎珞。咁既然佛开口，咁叫观音菩萨要接受呢个璎珞啊，所以即时啊，就在嗰个时候咧，咁就观世音菩萨啦，就悯诸四众，就系怜悯咧呢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呢个四众，同埋呢个天龙八部人及非人等咧，就受咗呢个璎珞，咁就接受咧呢个宝珠璎珞啦。嗱，咁啊，但系观世音菩萨嘅虽然受咗啊，佢自己咧就唔会要喎。咁啊，佢点样打法咧？佢话分作二份啊，咁啊，将佢咧分开咧系两部分。咁分成两部分，然则佢又俾边一个人呢，佢话一份就奉释迦牟尼佛，而一份呢就係奉多宝佛塔。咁分成两份，第一份呢就係奉献俾释迦牟尼佛。点解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就係佛教嘅教主，就是人天的导师啊，十法界是以佛呢为最尊，佛呢就是我们的长辈，咁啊因此呢其中两份呢之一份呢就是奉献俾释迦牟尼佛。嗱，印度话佢哋释迦牟尼啊，中国话呢就是叫做能人的植物，或者叫做能人直面。那释迦就是他的姓，牟尼就是他的名字。那么释迦他的姓呢就是中国话叫做能人，那么印度话牟尼，中国话叫做直面，亦名叫做直物，所以释迦牟尼合埋呢就叫做能人直灭，或者能人直物。咁乜嘢叫做能人呢？就係话凡係成咗佛，都係以呢个仁爱慈悲之心啊去化度众生。咁点解成咗佛呢一定要以呢个仁爱嘅大慈悲啊去度众生呢？因为一切诸佛在未曾成佛以前，咁啊因中行菩萨道啊，所谓发心修行，最初发心行菩萨道咧，佢都系发愿咧度众生嘅。嗱，好似观音菩萨，佢就发十二大愿。嗱，药师佛系发十二大愿，咁啊出在《药师经》就有噶啦。嗱，咁啊阿弥陀佛咧，佢因中就发四十八愿，咁啊出在咧《大本弥陀经》，佢就发呢个四十八愿啊，愿愿都系度众生，愿愿咧都系愿众生啊，系往生。 极乐世界。咁啊，既然因中行菩萨道嘅时候，佢都系发愿度众生，然后先至修行得成佛道啊。所以佢成咗佛之后，为着满佢自己当初发心行菩萨道度众生呢一个愿啊，所以成佛之后咧，佢就一定要度众生，要以呢个大慈大悲仁爱之心啊，去度众生，而满足佢咧因中啊初初发心嘅时候啊，发呢个度众生嗰一个愿嚟。嗱，咁啊，如果成咗佛之后，佢唔度众生啊，唔起呢个大慈悲心，度众生与众生结法缘，佢就冇法子填得满啦。佢因中咧行菩萨道，最初发心咧系度众生嗰一个愿，佢为着满足佢自己因中行菩萨道嘅时候所发度众生嘅愿啊。因此成佛之后呢，每一尊佛都要从体起用啊，是除流九界度众生，所以叫做能人。但是虽然度众生啊，其实个本体呢是未有变道，所谓不动道场遍十方界啊。又说诸佛呢是本无出没，无所谓出世，亦无所谓入灭，但是为着度众生故啊，而是生是灭。虽然是生是灭，佢个本体咧就系不动，所以话能人系大慈悲度众生。嗱，咁啊，直灭咧就系佢所证呢个不生不灭、不动如远呢个本体，所谓清净直灭，无有半点的瑕疵，所以就名为呢佢嘅直灭，就系佢所证到咧呢个不生灭理。呢个不生灭理咧系究竟清净，究竟咧系不动如如，所以能人就系度众生。度众生咧就属于有啦，所谓从体起用，如同观世音菩萨一样啊，系古佛再来示现菩萨身啊，应以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咁啊属于呢个有门说种种法度众生。嗱，直灭咧就系呢个本体清净。清净故呢就是空啊。那咁啊，能以仁爱而度众生，但啊本体是不变啊。咁啊，佢就即有就即空。虽然本体不变，但系能够随缘说法度众生啊。所谓即空就即有，咁啊就即有即空。所谓即俗而真啊，即空即有咧，就即真就而俗啊。所谓空有不二，真俗圆融，先至显示出呢呢个中道嘅理体。所以释迦牟尼呢四个字啊，就系空有不二，真俗圆融，显出我哋嘅教主咧。所证就是证到这个究竟清净直灭这个中道理体，不落于空，不落于有，而是空有如用，所以就尊称它为呢叫做释迦牟尼。那么现在观世音菩萨将这个真宝璎珞分成两份，咁啊，以一份咧嚟奉献俾我哋嘅教主，系释迦牟尼佛。 咁就佢哋一份奉释迦牟尼法，就一份奉多宝佛塔。嗱，咁啊呢个多宝佛塔咧，咁啊点解会突然间有一句经文叫做多宝佛塔咧？嗱，咁啊多宝佛塔咧，我哋本法花经啊，咁啊其中有一宝有一品咧，就叫做系宝塔品。咁啊呢个宝塔品里边咧，有咁样个讲法。他说已是佛前就有七宝塔，高呢是五百由旬，纵广呢有二百五十由旬，就是从地涌出，自在虚空，种种宝物而庄严之。其实呢继续也有讲，他说以时普塔中呢就出大音声，他赞言就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花经为大众说，他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佛如所说皆是真实。其中经文又讲，他以时佛告大拗舍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的全身，他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叫做多宝，其佛行菩萨到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花经处，我此塔庙唯听是经故，涌现其前，独唯作证明，赞言善哉。嗱，咁我哋明白咗咧，本经咧，咁啊有一品咧，名为叫做从地涌出品，就系呢个宝塔咧。在这个地下涌出，那么里面呢有佛呢赞言，那么他所说的呢就是做了一个证明，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此一部妙法莲花经呢，个道理是真实。那么既然呢他赞叹释迦牟尼佛所说此一部妙法莲花经是真实不虚，此一个普门品亦都是妙法莲花经二十八品里面其中之一品，属于第二十五品。既然全部法花经佛所说都是真实不虚，是如所如说，所以普门品呢咁啊，亦都系既然嘅妙法莲花经之一品啦，当然亦系不可思妙法。此一品呢，亦都系包括全部莲花经、妙法莲花经啊，主要嘅理论。咁啊，因此咧，咁啊，从地涌出个宝塔啊，咁啊，赞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所说。是做一个证明，咁啊证明释迦牟尼佛说此一部妙法莲花经咧系真实不虚，咁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接受咗无尽意菩萨呢个珍宝璎珞供养之后，佢就分作两份啦，一份就系奉俾释迦牟尼佛，一份咧就系奉。这个多宝佛塔，咁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聚在神力，是由于娑婆世界。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是解释佛啊同无尽意菩萨讲，佢话观世音菩萨啊，系有如是咧，上来所讲， 这个自在神力，自在即是解脱，没了这个系缚。我们的人如果被条绳绑住自己，当然你又不可以走又不可以走啦，被人家重重捆住绑住，手脚都不动得，那你又怎么动呢？怎么走怎么走呢？那么他就系缚了，就不得自由自在了。那譬如我们的众生所谓被那些业障冲冲包裹，在这个生死中流转，没有半点的自在。为什么呢？好像我们的人病，他就要病了。你可以说我不喜欢病，不可能啊，你就只有接受这个病的痛苦折磨。小针伤风咳嗽都不是舒服的，又流口水又打乞嗤又发烧又头痛，你说是不是自在？当然不是啦。如果严重一点的什么肝病啊、肝硬化即是肝癌啦、或者肾病要洗肾啊，那你说多辛苦？洗少一次啊就会死了，要预期到时到后就要洗，又要花钱又要受难受苦，那么真是呢如假包换啊，贴钱来买难受。那你说是不是自在？当然不是自在啦，但你可以叫他不病吗？不可能，病都不能再病啦，那么即是玩完啦，两脚一伸两眼一闭啊，那你快点善后啊，坚持业善后迟一步啫，你都不喜欢看，你都不喜欢闻，都不喜欢见啊，你可以叫他不死吗？是不可能，这个就不得自在了。但是观世音菩萨以共乃至到一切的大菩萨都是自在解脱，因为他没有一切烦恼，亦都没有一切的生死，那就名为他的自在。那么亦都可以说呢，既然他断了烦恼没有生死了，自己固然得到自在解脱，他亦都可以起呢这个神通妙力，那么从真的入众现种种形，或者寻声救苦，去化度众生啊！这种就是从这个自在解脱中而得到一种的神力。那么这种自在神力呢，亦都不是说从天降下来，亦都不是说某一个人特别对他好呢，那么赐给他的，纯粹呢是自己呢这个修养而得来。所以佛教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所谓戒定慧的庄严，其实呢最重要呢所谓教理行果这四个字啊，教就是文字教啦。我们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是文字教咯。我们识字的人呢都知道啊，这几个字呢是叫做观世音菩萨。或者我们念大悲咒，那都是文字教啦。我们识得呢一个一个字，南无何那旦啊、多那耶耶、南无阿弥耶，咁啊念落去啦。或者做普门品，我哋一个一个字咁啊识得念落去，乃至到其他咩金刚经啊、地藏经啊、药师经啊，我哋所熟悉嘅经典，咁啊无论你念边一部经啊，我哋一个一个字咁啦，系念落去啦，咁呢个就文字教。我哋唔单话念啊，我哋仲要去了解究竟药师经讲啲乜嘢道理呢，金刚经又讲啲乜嘢道理呢，地藏经普明品啊 里面又讲啲乜嘢嘅道理咧？嗱，咁我哋好好地得佢研究，其实咧唔系好难嘅咋，你只要肯俾啲心机，好容易嘅。你先你就读，读得多咧佢就熟，咁啊熟咧有好多你就了解噶啦。嗱，咁啊嗰啲唔了解嘅咧，你就暂时放下佢，你就吸收嗰啲了解。咁啊嗰啲了解嘅你吸收到啊，真系好熟啊！你自自然然咧，嗰啲唔了解嘅咧，你都成为了解噶啦。所以你学法师咧冇咩难，你只要俾啲时间，俾啲心机去栽培下咧，其实每一个人咧都可以学法师。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啊，成为一个法师，绝对咧冇困难。嗱，咁啊由了解之后，咁我哋就要行咯、哦。行咧就系修行，我哋从呢个理论中明白，我哋就依呢个道理咧去行。咁啊由实行啦，咁啊先就可以正果啊。由实行先可以断烦恼了生死而究竟呢是成佛果，所以这个教理行果四个字呢在整个佛法来讲呢是很重要，亦都可以讲全部大藏经啊亦都离不开这个教理行果呢四个字。那在这四个字之中呢，这个解以往这个行呢是很重要，这个行特譬如那些脚，这个了解呢特譬如这些眼，所以解就如同眼目，行就如同一对脚，如果有解没行，就好像一个人有眼呢就是没有脚，如果有行无解啊，就好似有脚就冇咗对眼吓、啊。如果有咗对眼，冇咗对脚，佢就不能行。如果有咗对脚，冇咗呢个眼目呢，就好容易咧会堕落呢个深坑。所以一定咧要解行相应。如同一个人呢有眼亦都要有脚。咁从前咁有一班人咁都系穷苦大众啊。咁住喺一间屋，呢间屋亦都唔系好大，等于话呢啲劳苦大众嗰啲劳工呢，咁放工之后啊佢都冇咩好地方住，都屈埋一间屋仔。咁但系总算呢成班人呢都身体健康啦，咁可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咁勉强都搵两餐。但係最惨嘅其中有两个啊，咁一个就跛脚，一个就盲眼啊。咁想去外面做工啦都冇乜机会啦，咁就靠呢一班人呢嚟到养佢，维持佢呢个两餐。咁就不得已啦，咁有人呢佢一班所谓能做嘅有眼有脚嘅呢，能去外面做嘅呢，通通都上班去做工啦，咁留到呢个跛同埋呢个盲嘅呢喺屋企，咁作为睇门口又好，作为乜都好啦，咁只係日日都剩得佢两个人喺屋企。咁有人呢所谓祸不单行啊，咁就火烛。咁火烛啦，呢、这个盲嘅想走，咁结果呢佢因为睇唔到路啊，咁立刻临忙都唔知点走，脚都震啊。但呢个跛嘅呢个虽然睇到啊，咁但係佢冇隻脚啊，咁佢点行点走呢，咁眼见嗰啲火呢咁越烧就越近啦，咁再唔走就烧死㗎啦。咁佢两个人呢所谓在紧急关头呢，咁逼到佢哋諗到一个计仔。咁諗到咩嘢计仔呢，呢、这个盲嘅 佢虽然睇唔到，但佢有只脚咧，咁啊其实孭呢个碑嘅，呢个碑嘅唔可以行啊，咁佢咧就呢个盲佬咧就孭住呢个碑脚，咁啊点样走咧？呢个盲嘅虽然冇眼啊，佢孭到呢个碑脚啊，但呢个碑脚有眼噶嘛，咁啊由呢个碑脚嘅咧就发布施令。就同呢个盲嘅讲嗱，你啊直行吓，咁啊然后咧系转左或者转右，嗰啲火咧喺边度嚟咧？我哋就同呢个火咧背道而驰，唔好咧向啲有火嘅地方走。嗱，你听我话，嗱你孭住我，咁啊我都叫你转左，你就转左；我叫你直行，你就直行；我叫你褪后，你就褪后。总之你听我话。我咧就尽量避咗嗰啲火，唔向嗰啲火嘅地方咧走埋去。嗱，咁啊，结果咧两个人咧都俾佢逃出呢个火海啊，就烧唔死啦。就等于话呢个盲嘅有脚睇唔到，呢个跛脚嘅睇到，但系唔识得行。咁啊，佢两个人合作咧，啊，咁啊盲嘅孭住个跛嘅。虽然盲嘅唔知得方向啊，唔知点走，但呢个跛脚佬有眼咧，咁啊就出声，咁啊指导呢个盲嘅咧点样点样行，咁啊结果就逃出呢个火海啦，唔怕俾我烧死啦。咁就譬如咧，我哋一个人咧修行啊，一定咧要有了解，然后咧咁啊亦都要实行。有解有行就会包括啊呢个教理同埋呢个正果啦。嗱，你点解会了解呢？你因为读经啊嘛，咁啊读经咪教理咯。嗱，点解你会正果呢？系因为你有实行啊嘛，所以咧又了解又实行啊，解行相应。就包括有呢个教理，亦都包括有呢个正果啦。所以教理行果虽然四法，主要咧就在于呢个了解同埋呢个行。有解有行，先至可以啦吓正果啊。如同一个雀仔，要有两只翼，两只翼平衡啦。先就可以高飞，或者咧落地唔怕跌伤，保护佢呢个身体。就如同我哋嘅人学法，又了解佛法，又实行咧，咁啊一定咧可以断烦恼，一直啊送到我哋嘅成佛嚟保护咧我哋呢个法身理体，令我哋呢个法身理体咧健康。冇呢个烦恼，冇呢个业障啊！如同一个雀仔咧，两只翼平衡，佢要高就飞高，要落地就落地，唔怕咧呢个身体咧会受伤，会跌亲，嚟保护咧佢呢个身体一样。嗱，咁啊，所以我哋咧念观音菩萨啦，你点解会念呢？你就因为咧，从呢个文字教中了解观音菩萨系大慈大悲嘅，佢能够寻声救苦，能够普门示现啦，应何身得道，现何身为我哋说法，嗱咁就了解啦。嗱，又了解之后，我哋就实行啦。或者诵普门品，或者净系单念观世音菩萨，或者单念啱啱啲巴弥哄，就或者咧系持大悲咒。嗱，咁我哋就实行，今日系咁行，年年系咁样行啊，终其身都系咁样行啦。咁就保证有朝一日，你啊大彻大悟，能够断烦恼，了生死啊！你自己就是观音菩萨，你自己就是有自在神力，你是现成的观音菩萨， 因为观音菩萨不是从外求，乃是我们自心的观音菩萨，所以我们念呢是念我们自性的观音菩萨，而观音菩萨所度的呢也是度这个自性的众生啊。因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观世音菩萨，所以说比记丈夫都我亦已啊。我们不要看小自己，不要自己呢自甘堕落，只要我们发心，我们相信观音菩萨，我们实行去念观音菩萨持戒悲咒诵保明品，日后我们开悟的时候，我们亦可以得到和观音菩萨的自在神力一样。他既然是大丈夫，我亦是大丈夫，不要看小自己啊。所以佛法是最平等，是最自由，是人人都有机会呢是成菩萨成佛道。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啊，他说事法平等，无有高下，既然无有高下，一人修行是一人成佛，两人修行就两人成佛，万人修行就万人成佛。所以说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咁你就将呢个文咧就解通咗啦。咁啊，因此啦，呢是无尽意菩萨，咁啊就话观世音菩萨咧系有呢个如是嘅自在神力，由于呢个娑婆世界可以寻声救苦，叫做观世音啊，啊可以普门示现。我们就叫它做观自在。咁啊，向下咧就系、是、以偈颂啊嚟到咧，系赞叹观音菩萨，系重复咧系长行文一次。各位以时无尽意菩萨就是、以偈问曰，以时咧就系、是、当啊观音菩萨接受了无尽意菩萨这个宝珠璎珞分成二份，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那个时候呢，无尽意菩萨再用这个偈颂呢来到问佛，究竟为什么菩萨叫做观世音。其实呢，我们长行文呢一行一行的长行文呢已经呢是解释过，现在呢再用这个偈颂呢来到呢是重复来到再解释一次。那根据本经呢鸠摩罗什法师所译这一品呢，本来呢就是没有这个偈颂的，那到此应该就是圆满讲完的了，好明品啊。咁后来呢有一位啊就叫做遮罗笈多尊者，咁佢译此经嘅时候呢，佢就将呢个普门品啊就係译多一首偈颂，咁加埋上去，在呢个长行文之后，所以我哋讲完呢个长行文呢就再有呢个偈颂呢嚟到解释。那么偈颂呢就有两种的，一种呢就叫孤喜颂，一种呢就叫做从颂。那么什么叫做孤喜颂呢，就是说这个长行文里面没有讲过这种道理，但是佛呢为着令大众呢那么多明白一种道理呢，但是他就不用这个长行一行一行这样的形式，就是用这个偈颂来到去解释。他所解释的呢是长行文所谓前文所未曾讲过这种道理，乃是孤单而起，那么名为他就孤喜颂。那么现在我们下面这首颂呢就属于从颂了，从众呢 就是长行文已经是解释过什么，为什么我们称它为它叫观世音呢？就是它能够沉星救苦，无论你是水难、火难、刀杖难、冰残难，一切的灾难，你念观世音菩萨名，菩萨就沉星救苦，令到你遇难的成长。那咁啊，向下呢个继续呢，亦都系咧从众呢个意思。咁啊，所以就名为咧佢哋从众文，就唔属于呢个孤起众啦。嗱，咁啊，点解啊？我哋讲完呢个长行文之后，咁啊，再用啊呢个从众呢个继续嚟到去讲多一次咧。咁啊，岂不是咪重复？其实呢有佢呢个意思嘅。嗱，或者佛啊讲呢个长行文嘅理论嘅时候，咁啊有啲系迟到噶噃。嗱，咁啊迟到啦，岂不是咪听唔到？咁啊，所以佛呢大慈悲，就唔想令呢个迟到嘅人啊，咁啊失咗呢听呢种道理嘅机会，所以就用呢个简单嘅文字呢，咁啊重复讲一次，令呢个迟来嘅人呢都有机会呢系听到，亦都令呢个啊已经听过一次嘅人呢，咁啊再听多一次，咁啊多一种嘅了解。咁亦都有啲地方呢个众生啊呢个根性呢係来得猛嚟，唔需要呢长行文呢咁多文字呢去解释，你只係简简单单啊用呢个计众嘅文字呢，或者五个字一句，或者七个字一句，或者四个字一句嘅计众呢去解释呢，咁佢哋一问就能够领悟啊。所谓文字简单，佢都可以领悟。咁因此啦吓，先至有呢个计众呢嚟到说出，嗰个而说就计言，以计呢嚟到再问翻。嗰个世尊就妙相句啊，我今从问彼，佢佛以何因缘就名为观世音？此一段咧就无尽意菩萨再次问佛：咁啊，观世音菩萨啊，究竟系乜嘢嘅因由缘故啊？我哋叫佢做观世音啦。佢话世尊就妙相句，世尊就系佛啦。咁啊，现在无尽意菩萨咧所问嘅就问佛。所以称佛呢就为世尊，就妙相句，咁世尊就是佛，咁佛呢是具足三十以上啊，是八十种好。咁三十以上呢，咁叫做妙相啦。咁三十以上从头顶数起呢，我简简单单念几种啦，有一个无见顶上。所以我哋咧，这个佛啊面上咧，这个头顶啊，咪有一嚿乜突出嘅，嗱唔系平头噶，嗱释迦牟尼佛嘅头顶咧，嗱咁另外咧有一嚿咧，咁啊突出嚟，咁啊呢个咧叫做无见顶上。嗱我哋现在做佛像咧，就做出嚟我哋嘅人体见。其实咧，如果真正成道啊，我哋真系生在佛世见到佛嘅时候咧，呢、这个相咧你睇唔到嘅，但叫做无见顶相，因为佛顶放光，咁啊个光咧，咁啊缠住我哋咧，你睇唔到咧呢一个相嘅。但我哋家下咧系用或者泥啊，或者用铜啊、用铁啊咁嚟做呢个相咧，就做出嚟我哋就睇到。如果真正是佛身，我们出在佛世见到佛，你就见不到这个相， 所以称为佢就无见顶上，就系表示我哋呢个自心咧，虽然系人人本具，系个个现成，诸佛正知而不多啊，众生迷之无有减少，但系呢个实相呢个本体属于心法。既然系心法，就唔系物质啦。就唔可以攞出嚟俾人睇，话嗱嗱嗱，呢一啲咧就系叫做实相啦。咁啊唔可以啦，攞出嚟俾人睇嘅，系一个心法，系无形无相啦。咁啊，所以咧就以啊最高呢个顶嚟到代表，叫做无见顶上。就表示我哋成佛呢个佛性啊，系最高，系无上，如同个头顶啊。但系由于咧系心法，唔可以攞出嚟俾人睇，所以叫佢做无见顶上。嗱，咁我哋往下咁样推到，咁啊两个耳仔咧啊特别长，长到咧接近呢个膊头嘅，咁就叫做两耳就垂肩上啊。嗱，咁啊呢种相咧点得到咧？就应该话咧，我哋戒杀放生，以讲持斋食素啊。咁所以呢个耳仔咧，佢就生得长，咁就表示咧就系长福长寿。嗱，咁啊如果你哋大家揾个镜照下咧，咁啊你个耳仔短啊，你就梗系咧缩生咧杀业重。咁啊，今世咁到耳仔短咧，呢、这个寿缘咧就未必会长。嗱，咁啊，如果你揾个镜照下自己个耳仔啊，咁啊，成块呢个耳珠咧，真系个手都揸唔过嘅。啊，咁啊，证明你咧缩生啊，肯定咧就系戒杀放生，以共持斋食素。咁啊，感到今生耳仔长，就代表长福长寿，所以佛呢就肯定是多生多劫，大慈大悲度众生都来源切啦，边是会伤害众生啦？咁所以有呢个咧两耳系垂肩上，嗱咁啊一个咧个眉间就八毫相啊，所谓八毫远转五须眉，咁啊呢个眉间有个八毫相。嗱，咁啊呢个眼咧就叫做啊，属于咧好似一个咧吓、长长弯弯咁样嘅，就属于咧叫做金相。我哋一般人嗰啲眼咧，即系冇咁长嘅，而佛咧就有咁长。嗱，咁啊个心口呢个胸部咧。所谓空前有个万字相，就代表咧所谓万德庄严。嗱，咁啊佛个手咧，佢只手长就过膝上啊，佛两个手垂低咧，佢就超过呢个膝头哥噶喎。嗱，我哋嘅人咧就冇啦，你点样啊？你除非你踎低就住佢啦。咁如果你企到直直咧，垂低嘅手咧，你就点样掹啊？嗰只手都冇法子长过个膝头哥嘅，吓咁啊佛咧就有呢种咁样嘅相。嗱，咁啊佛呢只个口啊，有呢个四十牙齿相。我哋如果擘大嘅嘴咧，你点样数啊？你都数唔出四十只嘅，通常都系廿零只啦。咁啊，三十隻都已經唔簡單噶啦。嗱，所以我哋嘅人咧，如果從呢個相學嚟睇啊，佢呢棚牙越細，呢、這個人咧衣食越好。點解咧？因為牙齒細，咪即係多咗咯。咁如果啲牙好大隻噶啦，咁你成口牙都係大隻嘅牙，咁當然啲牙就細啦嘛。啊，就變成咧呢、這個牙齒啊，唔係細啊，而係啲牙大咗咧。你逼得多啦，咁你嘅人个福咧就冇咁大啦，你嘅牙咧就冇咁多，冇咁多呢个食福就冇咁好，所以呢个人咧嗰啲牙齿细咧，嗰啲牙咪多咧，咁啊代表你嘅食福咧就好。 啊，咁啊，于是再往下推得到到脚板咧，咁啊，足下有呢个千福轮像啊。嗱，咁我就去过泰国，啊，去过好多嗰啲山洞睇呢个卧佛咧，你睇到佢个脚板底咧，就画到一个像咧，圆凼就好似个轮咁嘅。咁呢个叫做千福轮像。嗱，咁有咗我哋手足万网像啊，手足万网像咧，我哋个手咧。通通都是空的，但是它呢就有一阵呢膜呢很薄，你看不到的，那么连住的，那么手足呢是万网上、啊、有一种呢就是出广长舌上，就是佛呢，那么那条脷如果伸出来，它卷回转头呢可以冚到这个鼻的、啊、那么我们试一下，你冇一个人啊，塞一个条脷咧，可以脷翻转头啊，冚到自己个鼻嘅。点解咧？就系畜生讲大话讲得太多啊，所以咧就冇呢一种相。嗱，但系咧，有人家问啦、啊，佢话嗰啲畜生啊、猫狗咧，咁啊，佢条脷咪可以冚到个鼻啊？咁岂不是一种相？呢、这个绝对唔系。呢个系佢嘅业障所感，佢条脷长咧就可以我嚟自己咧舐啊，咁啊干净自己嘅身。佢纯粹系一种业障，因为佢唔可以自己咧用水去冲凉，所以佢咧就条脷咧一种业障感到，佢条脷稍微长啲咧，可以就舐佢自己身上嗰啲毛。咁啊，但系佛咧呢种相咧。是一种修行而得来，但绝对呢不是跟畜生一样可比。我们人佛也是人修成，所以我们人呢就不得了、啊、你哪一个能够伸条脷出去冚到自己的鼻子呢？我相信没有一个得。如果是得的话呢，就证明你就多生多见，不打妄语，不讲大话而修成。咁啊，家下既然咧冇一个人得，包括我在内都唔得，你条脷点样长，你就真系点样去掹出嚟，然后屈翻上个鼻都屈唔到嘅。咁啊，证明咧佛得咧，佛就多生多劫啊，因为不打妄语，如同《金刚经》所讲啊，佛凡有所说。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是不狂语者啊！咁啊，先至有咧吓呢个出广长舌。我哋因为多生多劫，时时讲大话，呃呃骗骗啊！咁啊，因此咧就冇呢一种相啦。啊，咁啊，我啊只系简单咧咁啊讲下。咁啊，如果你哋想详细知道咧。乜嘢系三十二种大人相呢？你就睇下呢个《佛学大辞典》，你揾呢个三十二相咧，佢就详细列出第一种系乜嘢相，第二咧一共有三十二种。我哋只系咧念几种咧，系交代下。咁呢啲都系咧属于佛啦，以一种咧所谓咧修养得来。通常讲咧就系话，我哋点解佛啊？会有三十以上呢？从这个经上讲，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人，假如呢都是盲了的眼，但是有一个人呢，他能够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的人啊，盲眼人啊，他能够都医翻好，那就收到呢一种福相。咁啊，当然系唔容易修啦。咁所以我哋要发心啦，认真系要发菩提心，要度众生，要发大愿，发呢个大慈悲心咧，先至可以修到咧呢个三十以上。